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节目当中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是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这一系列专题将从古代都城文化、丝路文化、红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玉文化、汉代画像砖、海外考古等主题切入，通过考古这条主线讲述古代中国历史，剖析中华文明起源，梳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传承脉络。文明探源系列专题节目内容由首图讲坛提供。首图讲坛是首都图书馆的大型公益讲座，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彩。文明探源，今天我们安排播出的内容是与会诸侯于涂山的考古依据，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的大禹治水，以及与会涂山、与取涂山事件，长期以来都作为神话故事被流传下来。而位于淮河中游蚌埠西郊涂山脚下的与会村遗址，通过考古发掘证实了文献记载不是虚构，民间传说并非无源之水，出土的遗迹和遗物完全印证了与时代吻合、地域吻合、文献记载吻合，加上自然科学的测试和论证，都为我们提供了考证与会诸侯事件存在的有力证据，由此烘托出与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真实性，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在淮河流域的起源和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考古起到了补史正史的作用，它的神奇和魅力使中国的传说时代变为信史时代。与会诸侯于涂山的考古依据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吉怀先生，下面请听王先生的讲解。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啊，我们考古人呢和大家进行交流。那么我现在呢就是讲一讲这个近年来通过考古发现发掘证实了的古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中的历史故事，也就是与会诸侯与涂山的这个考古依据。其实啊，这个与会诸侯与涂山呢是大禹治水过程当中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我在发掘这个遗址之前，我对古史记载民间传说其实在我的心里也打着一个很大的问号，就是说三皇五帝、尧舜禹等等这些历史记载，那么它是不是真实的，我也打过问号。就通过我们的考古发掘呢，确确实实证实了有些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的故事真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今天讲的呢就是与会诸侯事件的一个惊天动地的故事。今天讲的题目呢，一个是认知考古，另外呢就是与会村考古的收获，再一个呢就是大禹文化的重大意义，这三点。 与会诸侯于涂山的考古依据，在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分两集播出。上周同一时间主要谈到的是认知考古，另外也提到了与会村考古的收获，比如祭祀台基、烧祭面等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谈到的像祭祀沟、祭祀坑，还要说到与会遗址的文化特征以及大禹文化的重大意义。涂山之会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夏朝建立的标志性事件。涂山位于现在安徽蚌埠怀远县，传说禹建都之后召集了夏和夷的部落首领于涂山，史称涂山之会。谈起禹，大家并不陌生。在我国历史上，关于大禹的传说有很多，在我国不少的地方也都有大禹治水的传说，有的说是在四川治水，也有的说是在浙江，还有说是在山东、河南等地。由于历史久远，再加上历史遗迹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欠缺，禹在历史上究竟有无其人，是否只是个传说，都有着诸多的争议。但是从现存的历史记载和现代考古来看，历史上应该确有其人，而且有过治水的经历。治水地最靠谱的地方就是在今天的蚌埠境内。《左传》当中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史记》当中记载，禹取涂山，新人鬼甲生起，禹不子，以故能成水土之功。《史记》当中记载，大禹是在现在的安徽蚌埠，古代的涂山国娶妻生起，而且治水取得成功。1800多年前的《汉书地理志》当中也说到，禹所取涂山，侯国也，有禹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当中谈到禹墟在涂山西南八里的记载，这就给出了涂山和禹会村一个准确的定位坐标。由于历史久远，文物古迹难觅其踪，而禹会村禹会诸侯遗址的发掘还原了一段历史的真实，向人们讲述了当年的盛况。2007年6月17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专家来到禹墟考古发掘现场调研，从已出土的文物特征和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距离现在4350年到4100年的时间段来看，这个遗址属于龙山时代晚期，也就是夏代初年前后，这与典籍记载的大禹治水、禹取涂山氏的年代吻合。禹墟遗址出土的陶器带有明显的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特征，从陶器的联系上，是黄河中下游至淮河流域至长江下游的龙山文化形成关联，从而证明淮河流域是古代文明传播的一个重要路径。禹墟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目的已经达到，遗址特征表明这个地方曾经举行过大型集会祭祀活动。作为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在淮河流域的唯一重点研究课题，禹会村遗址考古发掘项目从2006年启动以来，陆续发现大型祭祀台、祭祀坑、大型工棚等遗迹现象，出土器物具有苏、鲁、豫、皖、沪、浙多地龙山文化的特征，显示出古代文明起源时期各地文明向以淮河流域的蚌埠为中心的汇聚现象。众多发掘成果更与禹会诸侯于涂山的传说历史高度吻合，佐证在神州大地上第一个国家夏朝的建成前夜，蚌埠曾是华夏文明的中心。这一切都说明禹会诸侯不是个传说，禹会诸侯就在今天的蚌埠市禹会村。下面请继续收听王吉怀先生的讲解。 还有一个呢重要的一现象就是祭祀沟，这个祭祀沟呢出现在与这个祭祀台基的旁边，这个沟在考古上一般都叫垃圾坑或者叫灰坑。为什么把它叫祭祀沟呢？在考古里边发现的灰坑也好，垃圾坑也好，那个东西都非常乱啊，有石头，有陶片，有乱七八糟的东西， 唯独这个坑里边埋的全是陶器，而且这些陶器基本上都能复原出来，可以看出这种完整的东西，一个完整的个体，它祭祀完了以后，这个活动举行完了以后，就把东西就扔在里面去了。我们现在农村里边，出殡的时候还有好多实行现在什么叫摔火盆子、摔火罐子那种东西，因为它祭祀的东西人不会去用它，哎，它祭祀完了以后就把这东西就扔掉了，它还集中的扔掉在一个沟里，所以呢。这个沟里当时出土的东西很多，我们后来修复起来就修复起了这么多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呢都是跟祭祀有关系，还有好多陶器没有修复起来，摆了这么多陶器没有修复起来，一个是陶器疏松，为什么疏松呢？它是低温陶，当时的人在这祭祀烧出一个盆盆罐罐，他不是把它作为生活用具用它吃饭呀盛汤啊，他是用它摆贡品，他烧出来以后这个东西摆着它能站起来，上面能摆上贡品，哎，就行了，他用完了以后一次性就扔掉了，所以好多是一种低温陶，我们测试的这个温度才500多度，所以500多度的陶器在原始社会根本就不能作为生活用具，因为它的吸水性太强，你放汤放水也就给它泡散了，所以这里边陶器大部分都是用作祭祀的一种器具啊。除了祭祀沟以外呢，还有一种祭祀坑，这种祭祀坑呢有好多类型，一个是人挖的像一个教穴一样，最后我们把这个从坑里人的这个高度比例啊，从坑里一件件的给它抱往上抱东西，修复起来东西就这么多，我给做了一个示意图，这种坑呢先挖了一个土坑，把这个器物扔进去，就像储藏的那个窖藏一样啊，把东西放进去然后再埋上土，哎，就像一个窖藏，这是一种方法。另外呢还有一种坑呢，把这个坑也是把器物扔进去，我们能明显的看出了一个器物摔碎后散落的这种范围，我们先把用线圈起来，把红桃黑桃给它圈起来以后，把它取出来就能修出一个完整的器物，哎，这分两层堆住，下层陶片看得这么乱，哎呦，看着都眼都晕，其实考古人也是把它给它圈起来，把它取出来也能给它修出来，因为这种坑呢也做了一个示意图，它是一种祭祀的方法，这是在祭祀台基之外居住区的地方，没有资格进入到那个祭祀台基那个位置去的人在这里举行这样的祭祀仪式。还有一种平底埋，平底不是挖坑了，它平底下挖一个平坑，把这个东西都埋在里面，我们这个画这个圈，一个圈里边是一个器物，那最后我们给它修起来，可以说都能给它修起来，这就区别于我们考古里边的叫做灰坑的那种遗迹现象，我们叫做祭祀坑。还有一种遗迹现象呢，就叫简易式的大型工棚建筑，我们发现的这个都是一个在龙山文化当中，因为这个我们这个遗址属于考古学生龙山文化，在这个阶段都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房子，很大，它就在一侧挖一个沟槽，塞上柱子，然后柱子栽起来就形成一个木构的框架，然后在柱子上抹上泥抹上草，就形成了一个遮风挡雨的一个临时场所，其实就出现这么一个泥巴房子，在龙山文化就是这个4000年后这一段，龙山文化时期的房子非常讲究了，都经过了火烧，墙体里边都有白灰面来装饰墙体，这个房子内有这个有烧火做饭的地方，有放的生活用具，那么恰恰在这个遗址就出现了这个临时性的一个遮风挡雨的场所，我们把它叫做简易式的工棚建筑。为什么做成这样房呢？因为是在会诸侯期间，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他不是说今天来明天就走，他要短期在这居住，他总是有一个能有睡觉的地方， 所以就简单的做了这么一个遮风挡雨的场所。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安排了文明太原考古专题，播出由王吉怀先生主讲的与会诸侯于涂山的考古依据。前面的时间当中，王先生把与会村考古的一些遗址的遗存做了简单的介绍，下面就来说一说这个遗址的特点。 这个遗址呢，我们说它有哪些特点，我们看看与会村遗址的文化特征。一个是表现了大型盟会祭祀活动的遗迹比较突出，还有一个呢，就短期居住和活动的行为明显，看到了这个简易式的工棚建筑，还有一个呢，就礼仪性的器物比重大，就是说作为祭祀的用具比较大，还有一个低温陶的比重占的这个数量多。当然这个陶器里边也有一部分高温陶，我们在测的陶温里边由于少部分达到900多度，那么900多度的陶器完全可以作为当时人类生活的一种器具，那大部分像500度600度那些陶器，那根本就没法作为生活用具，就是一种摆贡品的一种用具。那么我们这个根据出土的器物，我们可以看同周边文化的比较。那你说你与会诸侯来了哪些地方的人，这个考古发掘啊，我们往往在发掘一个遗址，不会出现有各个地区文化类型的特点，都是一个类型。你挖一个遗址都会出现在一个地区的文化特点，恰恰相反，在与会遗址出土的器物呢，南北的文化特征都有。都有哪些地方的文化特征？你比方像这种陶器，这个足尖哈，这个足尖有个小暗窝。别小看这一点特征，它是代表着一个地区的文化特点。它具有哪方面文化特点呢？具有河南龙山文化，我们叫做王友坊类型。还有一个在苏北，在上海广福林，它是一个文化带传过去，具有它这个地区的特征。那么这种器物，我们只有在山东龙山文化或者在黄河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当中发现。还有陶盒或者叫异形龟，我们在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当中或者在良渚文化当中发现过这种器物。还有这是奥迪罐，在长江流域良渚文化，就浙江的良渚文化中，这是它特点。我们特意给它做了一个图，因为从照片我们似乎看不出来这种罐底子什么样子，它底下就往上凹，往上鼓，所以这种罐也是一种文化特征。那么还有一种这种器物，我们找不到给它比较的对象了，那么这些器物就是它自身的特点，器盖呀、瓮形器啊、这种贾府簋呀、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从这个文化特征来看，能看出来与会村所在的位置，当年大与会诸侯来了哪些地区的人，刚才那几个文化特点的地区的人会到这个地点，完了以后他们各奔东西回到自己老家。这些器物大家会问，他是带来的吗？不是，我们特意从遗址当中取了陶片的残片，在当地取了土样，进行了就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进行对土样的测试，证实了是在当地取土、当地制作的。那就是说，他们这个那个地区的人来到这个与会村地点以后，在这短期居住期间，他们一个是为了生活，再一个是为了做摆贡品的器物，做出了具有它地方特色的一种器物，哎，带出它地方的文化传统，做出了它本地区的文化特点。就像我们人一样， 我们南方人到北方老是想吃米饭，或者北方人到南方去老是想吃面食，哎，它是带着一种文化特点，所以在这个地点显出了它做器物的文化特色来了。专家团的考察，我刚才说嘛，我们在发掘期间，我发掘的第二年，我就认为这个地点就是与会诸侯的地点，就跟史书上记载有关系，但是我自己说还有点没法让别人信服，所以在每次的发掘期间，我们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都要组织十多个人的专家团到现场考察，考察遗迹现象，考察出土器物，同时也举行小型的研讨会。哎，当时就定了一个与会村之遗址是一处大型的叫做礼仪性建筑基址，礼仪性建筑基址。所以这个建筑基址它跟涂山有密切相关，所以对涂山的考证，哎，非常有意义。因为涂山帝王的考证呢，目前来说有几种说法，一个是浙江绍兴的这个会稽说，一个是禹州说在重庆，还有一个是濠州说，濠州说就现在的蚌埠，再一个是当涂说，当涂就在今天的马鞍山，还有一个三涂山说，就是今天的那个在嵩山那块，好像在河南的嵩山那一块。在2001年的时候啊，在蚌埠召开了一个叫涂山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研讨会及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七年年会，在这个会议上与会的专家考察涂山地望逐渐达成了一致，那还是在2001年的时候就逐步的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认为如果涂山在重庆太偏西，如果在这个绍兴太偏南，因为给这个大禹治水这个事件来对比起来都不符合当时历史这个事实情况，哎，唯有蚌埠的这个涂山地理位置居中，是最为合理的一种解读。我们上海这个复旦大学也曾经有个已故的这个一个历史地理学家叫谭其湘，他是一个地理历史方面的一个知名的教授。这个知名呢，就是说当年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说周恩来总理安排他作为学术带头人嘛，安排他来编这本书，所以这个知名度很高的一个人。他在1982年就认为前人是涂山帝王众所纷纭，唯有今天怀远县东南为这个淮水南岸一说合于汉晋之旧，说以前的说法不管他多少说法就以这个理由为准。所以他当时这个老先生呢就把这个涂山帝王的考证给予了定论，所以当年这个他采集他这个一个画面，所以这个他的手迹呢也目前成为蚌埠市博物馆的一个一级文物。除了这个谭其湘论证以外，其他还有好多著名的学者，应该说在我们史学界都做第一把交椅的人物，比如说李学勤啊先生啊这个好多都认为涂山在蚌埠，就与会涂山在蚌埠是最可信的，这就不念他的这个原文了。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播出文明探源考古专题，由王吉回先生主讲的与会诸侯与涂山的考古依据。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这一内容。守护的星座和我一样， 是坚持的人，最后获得的奖赏。黑夜如果太黑暗，我们就闭上眼看，希望若不熄灭，就会亮成心中的星光。黑夜如果不黑暗，美梦又何必向往，我想会是坚持的人，最后获得的奖赏。黑夜如果不黑暗，我们就闭上眼，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这是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今天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播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吉怀先生主讲的《与会诸侯与涂山的考古依据》。前面的时间当中，王先生谈到了与会村遗址出土的遗迹和遗物，完全印证了与时代吻合、地域吻合、文献记载吻合，加上自然科学的测试和论证，都为我们提供了考证与会诸侯事件存在的有力证据。由此烘托出与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真实性，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在淮河流域的起源和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还谈到了与会遗址的文化特征，第一，大型盟会或祭祀活动迹象突出；第二，短期居住或活动行为明显；第三，礼仪性器物比重大；第四，低温陶的比例占多数。与会诸侯于涂山，现在学术界是如何看待涂山的呢？我们继续来听王先生的讲解。 目前呢，涂山还是一座很不起眼的一座山，但是我们站在涂山顶上往南看，就涂山南八里有与会村，是与会诸侯之地，正好应对着像太康帝制啊、左传啊、春秋传啊、汉书里边好多记载，涂山古当涂国，夏禹所取也，山西南有与会村，盖与会诸侯之地啊，等等这样的记载。正好从山往南看，在这个淮河拐弯处有一个遗址，就是与会村遗址。所以这个以前我都认为这是一个与会诸侯的地方，我希望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所以在2013年的12月份，在蚌埠开了一个学术界的盛会，叫与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到会的专家呢，除了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还有好多相关就是大禹治水走过的地区，或者说大禹文化相关的地区，都请他们来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这些专家可以说三分之二，至少有一半的人在考古学界、先秦史学界或者自然科学界能 做着第一把交椅的人物啊，来参加这个会。大会研讨考察实地，考察涂山，考察涂山的地形地貌，考察与会村遗址，到与会村遗址现场考察。虽然当时呢冬天也是遗址回填了以后，把遗址中出土的现象啊给与会的专家做一介绍，然后再亲自观摩，我们就讲究上手啊，观看这个出土的文物啊，观看与会村出土的文物，然后分三个组进行研讨。这就刚才说的，一个是考古组，一个是先秦史学组，还有一个叫自然科学组，在三方面论证，一致认为与会村遗址就是与会诸侯之地。所以当时我也觉得，因为我是很有把握了，我也觉得要如果有的专家不承认怎么办，我说我一点都不害怕，如果你不承认，那你应该给我一个说法。那你说你光说不是，你说是什么，你不能说不是，你说是什么。但是在这个会上没有一个人提出来相反的意见，说形成了一个定论性的东西，与会村遗址就是与会诸侯之地。为此呢，这北京大学的这个叫资深教授严文明先生，这个真是叫好多专家都是挥毫泼墨啊，提出来叫与会考古成果辉煌，礼制建筑文明之光。还有这个夏商周断代的首席专家叫李伯谦先生啊，他也是签的呀，就与会诸侯与涂山之玉帛州万国，不仅见于文献记载，而且通过考古发掘，与会之地就在眼前，成为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当他写在这儿的时候，他就叫我吉怀在哪儿了，哎，我说我在这儿，我说这句话是给你的啊，说大禹伟业时代流传，考古工作者的功劳已应永载史册。哎呦，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这个认可吧啊，也是我说在我这个考古的工作上也是画了一个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句号。还有更简明扼要，现在是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科院的院士，也是中国社科院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当时任我们考古所的所长王威，写了16个字，与会涂山史存遗团科学发掘一锤定音，在当地啊，真是达到了这个对大禹文化的宣传呀、啊，真是达到了一这个一锤定音的结果。王振中呢，是我们也是社科院的院士，文明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当时是历史所的副所长，也是提了叫与和诸侯与涂山因与会村的发掘而得到落实。李德书是四川大禹研究会的人员，他的题字说4000年前与会村华夏立国由此兴，还做了一首诗，就是是中华文明探源的一种里程碑，华夏立国4000年，与会遗址见真传，大禹精神传万代，光辉永照天地间。他是在四川专门研究大禹文化的一个人，他到了我们这个发掘地点，那不能不佩服，这个地点就是大禹会诸侯一个场所。还有呢，就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叫裴安平，说中国第一白土建筑等级高贵，我们就不是那个祭祀台上铺这个白土吗？还有河北这个搞先秦史的这个沈长云，他写的夏王朝从这里走来，我们现在可以大胆的这么说，夏王朝应该从禹就开始了，是禹给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啊。所以他提到了夏王朝从这里走来。第三点呢，就是大禹文化的重大意义了。我们开完研讨会以后，形成了几项定论型的东西。一个，与会涂山在蚌埠，因为这个与会涂山呢，这个遗址呢，给文献记载的这个事件密切相连，尤其是遗址中存在着精心设计营造出来的一个具有2000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台基，哎，所以勾画出了与会涂山的一个宏大场面。我们看那个遗迹，确确实实感到这个遗迹当时虽然搭了一个临时性的舞台，但是能感觉到 当时各诸侯国的国君一步啊一拜或者三拜两叩，那种神秘那种庄严的这种气氛，到这个祭祀机给大禹献礼会诸侯尊的场面，说禹会涂山再蚌埠。还一个呢，就是涂山再蚌埠最可信。刚才说的这个涂山的争议，在我国起码有五个地方相争。那么经过考察啊，经过论证，尤其是考古和先秦史论证，那么涂山再蚌埠是最有说服力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淮河流域，这个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我们以前把黄河流域称为母亲河，把长江流域也称为母亲河，现在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淮河也同样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所以对这个国家的起源，对文明的起源，由于禹惠孙遗址的这个发掘，由于大禹文化的存在，所以对来探索淮河流域中华文明的探讨，这个文化文明的源头，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外呢，就国家的起源，对国家的起源，就我们现在国家夏商周断代以后又在做中华文明探源嘛，所以通过这个遗址的发掘，也对我们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所以现在看起来，禹惠孙遗址真正是一个铭记大禹伟业的地方。禹惠孙遗址的考古发掘的大禹文化，是中国的历史从传说时代走入信史时代。的确是这样，说历史记载是有根据的，民间传说也并非无源之水，所以把传说时代真正的进入了一个信史时代。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呐。哦， 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文明探源考古专题，禹惠诸侯与涂山的考古依据，欢迎继续收听。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吉怀先生。 我把大禹文化呢，它的厚重程度列了这么几点。一个是大禹是治国平天下的圣人，是一心为民的贤人，是多民族融合的先行者，是大一统国家的缔造者。他以民为本，大爱无疆，从大禹身上体现了一个是伟，一个圣美这三大特点。我们今天畅想大禹文化，也就是畅想这个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我们从大禹身上真是能体现出好多正能量的东西。我把它总结了几点大禹精神啊，一个是顾全大局、顾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那就是体现了三国家门不入的这个事件。还有一个呢，就是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那就体现了十三年治水。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积极探索、勇于改革的创新精神，那就是变这个改堵为疏啊，由堵为疏。还有一点呢，就是尊重自然、因势利导的科学精神，那就体现了劈山倒槐。还有呢，就是严明法度、公正执法的法治精神，那就表现他杀防风、杀防风式。还有呢，就是为政清廉、卑躬卑实的这个廉洁精神。这个主要呢，体现了孔子对他评价的一句话。孔子在《论语》说：“说禹物物见人也，非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服冕，翻译出来呢，就是说大禹这个人，我对他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了。穿的、吃的东西非常简单，他把供奉给神灵的贡品做得很丰盛，平时穿的衣服很破漏，他把礼服做得很豪华，平时住的房子很低矮，但是呢，他每年的精力都用于治水了，都用于为民做好事儿了。 所以禹，我对他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了。孔子呢，对他大禹呢是这样的评价。还有一个呢，就是民族融合、九族一家的团结精神。其实呢，大禹啊，真是说是多民族融合的一个治国平天下的第一人。他呢，也是为了后来就是祖国大一统，为了他起儿子能建立夏朝，能奠定基础。实际上，大禹在治水过程当中，他走遍的地区特别多。这个华夏大地，从黄河到淮河到长江都治过，但由于他的治水成功，也得到了各民族的拥戴，所以逐渐形成了他在各民族部落当中具有一个向心力、具有一个凝聚力的一个人物。要不他要没这个这两方面的这个优势的话，他也没这个本事去召集万国诸侯在这里来相会。所以他具有这个凝聚的人物，所以来举办这个活动。他举办这个活动其实也是有一个目的，第一，来提高他的身价。哎，他可以说我奉天子之命，哎，来召集大家会诸侯，一个是提高他的身价，再一个是为夏王朝的成立奠定一个基础，这是大禹主要的这个功绩。现在呢，文化转型在逐步实施，拍了一个大禹的舞剧在咱们国家大剧院演出。另外呢，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大的工程，做两部片子，一个是大禹治水，一个是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第一站采风就到了安徽的淮河中游，就是蚌埠涂山脚下来采风，拍一个大禹治水的动画片。另外呢，也在实行大禹文化产业园，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立项，哎，其中有禹惠孙遗址。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地图，涂山、荆山、禹惠孙遗址在这个位上，那么要进行对这个整个大地区进行文化旅游的打造。哎，目前呢做出一个初步的规划图，现在在博物馆里就展示了一个小的缩小版的祭祀台祭的模型，那么还有一些出土的器物，那么以后呢要在遗址现场要做一个祭祀台祭的原大的展示，哎，能看出它的气势。另外还有不同形式的这种展馆，因为大禹文化其实也是个水文化嘛，附近有淮河有天河，也同时对相关地段水文化的打造。哎，在这个整个的遗址公园当中有就是吃住玩一体的一个场所，那么我们到这个遗址去会全方位的了解大禹的文化。因为我们现在国内的遗址公园很多，现在这个地点是唯一一处显示大禹文化的一个场所，所以这个从大禹的生平到大禹的足迹到大禹的事迹，最后到大禹的功劳、大禹的意义等等，啊，全方位从这个地点可以展现出来。通过对涂山的打造，算禹取涂山、禹会涂山等等都连为一体，当时在国内应该是还是一个很有看头的地方。我们现在看啊，就是文学描述和文献记载的大禹文化，我们通过禹惠孙遗址的考古发掘，真是说有传说变为信史，那主要得益于我们考古学的支撑，最后在学术界得到了认可，所以让我们现在人真是走进了大禹，哎，为我们探索曾经发生的历史故事，那真是确实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把它总结了几个吻合的地点，一个是时代的吻合，我们中华文明探源就探定在龙山文化这一段，龙山文化这一段正好大禹文化就处在龙山文化这个阶段，哎，所以这个时代上吻合。另外地域的吻合，我们看到的文献记载吗，涂山禹惠村啊，就是涂山南几里禹惠村有禹墟啊等等，哎，地域的吻合，还有一个文献记载的吻合，我们看了那么多文献记载，哎，都和我们发掘这个地点密切相关。 还有遗迹现象和遗物特征的吻合。我们发现了祭祀台阶，还有器物来自中原地区、黄河下游、苏北平原，包括长江流域。我们起码知道了当年与会诸侯来自这么不同地域的部落团体汇聚在这个地方，出土器物，还有自然科学的测试的论证。这个也非常重要，因为这个遗址啊，这种遗址啊，好多地点我们好多的现象我们用肉眼根本观察不出来。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大型台阶啊，这个器物我们能看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好多遗迹现象我们用肉眼捕捉不到。那么只有通过自然科学的测试，怎么测试呢？我们从一个剖面给它取土样，每隔5公分给它取一个土样，从生土取到这个最上面的耕土，来测试这个土的变化现象。其中有一点，在与会村这个地点，在4500年之前，这个地点没有人类居住，遍地都是那个洪水，那真是那天下变成泽国那种现象了。从4500年到4000年这一段，这个地方出现了什么呢？叫暖湿冷干再暖湿再冷干，这是它的专业术语，实际上就是一旱一涝，一旱一涝。这个时段正是大禹治水的这个阶段，而且在这个地层上面出现了叫大型的水生漂浮植物。所以这个只有水生漂浮植物，只有在那种大洪水里边才能出现，所以跟大洪水又密切相关。所以那种东西在小河沟里或者是在沼泽里都不会产生那种东西。所以这种自然科学的测试也是对应了我们考古的论证，同时呢还有包粉分析，论证了就是当时在4500年到4000年这一段发生了环境巨变的这种事件，那就是跟大洪水有关系。所以自然科学的测试也论证了这个大禹治水存在的真实性。现在呢，在蚌埠那个地点都说是蚌埠是一座火车拉出来城市，都认为是在1911年京浦铁路贯通以后才出现一个新型的城市。其实通过与会村遗址考古还有其他的考古证实了，在火车贯通之前，这个地点已经是文化比较发达了。你像在4000年前这一段，我们就在这个地点发生了真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故事，真是我们都不敢相信一个故事真是在这个地方发生了。这说明淮河流域为什么说不出名，以前为什么不如长江黄河出名，就因为淮河的水患老是发大水。这后来不是毛泽东主席有一句话，一定要把淮河治好，还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淮河的水患才使淮河出了名。那么后来通过我们考古发掘，淮河的知名度也慢慢地提升出来。我刚才说淮河也是中国的母亲河，所以在淮河流域，尤其在中游阶段、中游地区这一段，存在着很多很多的史前遗址，只是就因我们考古工作起步晚了，所以这个知名度没有黄河和长江的这个知名度高。那么现在来看起来说，就在这一阶段也是地下着埋藏着很多的古代人类居住的这个遗迹和遗物，我们的祖先给这座城市留下了令我们现代人值得骄傲的这个历史和一个沉重的文化符号。我本身也不是蚌埠人，我不是做广告，以后大家以后如果有机会去了解大禹文化还有看这个相关的文化遗迹，可以到蚌埠参观。 感谢王吉怀先生的详细讲解，让普通人对与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真实性有了更加进一步的了解。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下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